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水千山中横，起句风急如花，豪气吞吐风雨，饮下双杯雪茶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张看葫芦来行，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珠难，消逝烟雨间，凭谁忆已无限，别漫山。山中横，起句风急如帆，豪气吞吐风雨，饮下双杯雪盏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张看葫芦来行，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珠难，消逝烟雨间，凭谁忆已无限，别万山。 什么事都难不倒，所有快乐在

脚步声走远后，眼睛睁开。